是的，重新发现中医太美。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晚上的国学堂。小弟梁冬继续呢向徐老师，厚朴中医学堂堂主徐文斌老师呢请教数问金匮真言论篇第四。经过了有差不多十次的课程，十周的课程，十多周了哈， 十六了 啊，这一次讲的长，时间长了，十六周，我们呢终于要快去到这一篇的最后一段。在上一章的时候呢，我们讲到了北方黑色其秀府，徐老师是不是还有一些东西跟大家再深度的分享一下？ 就是上次我们说到了北方黑色， 对 啊，入通于肾， 对， 藏经于肾， 对， 开窍于二阴， 对， 那就是开窍于这个尿道和这个肛门。然后说到它的味道叫其骨豆， 嗯 啊，豆呢也叫书， 嗯， 草字头一个叔叔的叔， 嗯 啊，有的地方写成豆，有的叫书， 嗯， 我们就说到了这个想滋补肾精的话， 嗯， 应该呢吃豆， 对， 但是呢豆子呢不好被消化，我们中国人伟大发明了豆腐，这个豆腐， 嗯， 后来就是上一段呢就说到了，就说入肾的味道。其秀啊，就那个臭字的臭，其秀腑。 嗯， 我们再复习一下，肝的味道， 嗯， 肝就是东方的味道， 对， 叫其秀山，或者在我说了一句啊，就是这个山味儿，就吃草木的人有个山味儿。 嗯， 华帝内经说的是骚。 嗯 啊，然后到了火呢，对应的是心，其秀焦。 嗯 啊，就老闻那个。烟熏火燎的味儿， 嗯 啊，就容易呢助心火， 嗯， 把人撩拨的火烧火燎的啊， 嗯， 到了脾那儿呢叫其秀香， 香， 那这个香就是五谷之香啊， 嗯， 到了肺那儿叫其秀心， 嗯 啊，就是那水生的植物，水生的动物， 嗯 啊，水生的动植物都有股腥味儿， 对， 到了这个肾这儿呢，想补肾叫其秀腑。我上次讲过了，如果这个动物或植物利用自身的酶把自己发酵，这是一个转化过程。 对， 比如说秋天了，红叶啊，绿叶变成了红叶， 嗯 啊，红叶老师，这是这个叶子用自身的酶发酵的， 嗯 啊，包括我们说的茶叶， 嗯， 我们说绿茶是不发酵茶。 嗯， 可是经过轻微发酵呢就变成了什么清茶，就是乌龙茶。 嗯， 这是利用自身的酶。所谓腐和朽呢，它不是用自身的酶，用的是什么呀？ 别人的酶。 外界微生物。 哦。 啊，酶是一种蛋白质。 对。 活性非常强。但是自身的酶不够情况下就要用利用外界微生物发酵。这个过程呢就是比如说我们用的肉身上。就叫腐了， 嗯 啊，植物呢叫朽了， 嗯， 米呢，米发酵以后你知道叫什么名字吗？ 糟， 糟了， 就酒糟嘛， 哎，醪糟， 对， 糟了， 嗯 啊，我说糟糕， 嗯， 其实就是发酵以后的这个面食， 嗯， 这个发酵的用的这个微生物呢，我们管它叫曲， 嗯 啊，酒曲， 嗯， 你比如说做酒酿的时候。放把米蒸熟或煮熟了，放点这个酒曲进去，然后它就发酵变成米酒了， 对， 是吧？ 思乡大曲。 茶呢， 嗯， 你用自身的酶发酵，比如说发酵成乌龙茶、清茶， 嗯， 或者深度发酵发酵成红茶， 嗯， 这个都是用自身的酶。可是呢，如果你把它茶叶、清茶窝堆发酵，利用外界的微生物，把它给它我们。说是叫发酵或者叫腐朽了以后呢，它做出来茶颜色是什么颜色？你猜？ 黑色的。 黑色。所以茶里面有白茶、绿茶、青茶、黄茶，还有黑茶。 对。 黑茶最具代表性的普洱茶。 普洱茶不是红茶吗？ 哎，普洱茶是后发酵茶。 嗯。 黑茶，区别就在哪儿？红茶是用自身的酶发酵，普洱茶是用外界微生物发酵。所以好多人喝普洱茶，说喝一股溜溜反的味儿，或者是一股那个 霉霉的味道， 那发霉或者那种猪圈的味道。 对， 对了，这就是用霉菌发酵啊，发酵的非常好呢，这就是那个能有一种沉香。好多人问我说我应该喝什么茶，我说您体质寒就别喝绿茶， 嗯， 那喝点什么茶呢？ 红茶、 嗯、 或者是黑茶。普洱茶有青饼和熟饼。 嗯， 青饼就是没经过这个渥堆发酵，就自然在那儿风干或者晾干的， 所以出来是绿色的。 哎，它叫青饼，就是生普。 嗯， 一点茶呢，你说我要熟普。 嗯， 啊，这种黑茶，黑茶就有入肾的功能，就是你把这种腐朽发酵以后的东西吃到肚子里面，能唤醒那个肾的补益肾精的那个机制。 嗯， 啊，这就能间接的补肾。还有呢，就是上次我们讲到了这个吃肉，如果你吃肉消化的不好的话，我们可以说吃什么腊肉、 嗯， 吃腌肉。 嗯， 南方还有叫吃糟鱼。 嗯， 你听说过没？ 我听说过， 就是把鱼啊，就是处理一下，比如稍微风干一下，然后放到那个米酒那酒酿里， 嗯， 放在大瓮里、大缸里，就是那么发酵， 嗯， 发酵以后连米带鱼捞出来， 嗯 啊，然后一蒸，非常好吃，非常好消化，这也是利用了外界微生物的这个原理，外界微生物等于是替你干了很多活，节省了你的什么呀？ 你的分解时间是吧？ 节省了你的酶呀、啊， 对。 你的酶就是那个 enzyme， 就那个胰腺蛋白酶、胰腺淀粉酶，这个酶从哪儿化过来？从什么转化过来的？你的酶从哪儿来？ 从肾精啊， 从肾精化过来。 哦， 如果你吃了这些经过发酵以后的东西，等于什么？节约了你的肾精。 嗯， 能挣的不如会花的，省下来就等于是挣的。这样来说，吃这些腐的或者是经过发酵以后的东西，等于节约了你的肾精。 但是有些我经常看报纸啊，每天这种科健康生活的这种都版本都不一样。有些人又说吃了这种发霉的东西之后呢，容易有什么这样的癌那个癌的。 那分什么霉？这就说到一个腐。 嗯。 单纯的一个腐没有好和坏，我们只能说它叫腐化。 嗯。 腐化，然后我们经常说这个人腐化堕落了。 对。 腐化不一定是堕落啊， 对， 腐化也有变好的。 转换那就是腐化转换是吧？ 就是说到一个字叫什么叫变。 嗯， 什么叫化？ 嗯， 哎，女大十八变， 的样子变了，但内在不变， 但人没变。 对， 梁祝化蝶， 哦， 已经变为异物了，所以有质的变化叫化，就是那种量的变化。我就是年龄的增长，我还是我啊、 嗯， 也可能黄毛丫头变成水灵灵大姑娘，然后再过两年变成黄脸婆，但是我还是我，这叫变。 对，对， 就是。任何生命体或者是任何物质往它那个极端走的过程，这叫变。 嗯， 但是到了极点就叫什么？ 叫化。 那就叫化了。 嗯， 所以我们经常说消化，消化，消是在变。 嗯， 而那个化呢，是整个一个质的转化。 哦， 把吃进来的异物转化成我身体的一个东西。 猪肉变人肉。 哎，所以说当一个人肾精不是很足的时候，所以首先他的酶就那个三焦。工作的那个酶元气或者是那个元精就不足，它就不可能很好的把外物化成自己的东西。 嗯， 中医还有一个理论叫炼精 化 气， 炼 气 化 神啊，炼神还虚。这个把精怎么化成你的气？这个东西在哪儿化的？在丹田。 哦， 丹田，你想想那是啥地方？ 炉。 丹田里面就是小肚子嘛，小肚子。首先它是精之处也， 嗯， 就是我们说那个精的待的地方。可是你想想啊，我们有女性有卵巢、 嗯、 男性啊有输精管，再往下有这个外肾，就是睾丸， 还有前列 腺，还有前列腺。但是你别忘了大肠都在那些， 嗯， 存糟粕的那个大肠都在那儿。 嗯， 为什么这个存糟粕的东西居然是精之处也？ 嗯， 你想过没有？ 化粪池嘛。 这个化粪池啊，很多人现在对这个大肠啊嗤之以鼻，就是恨不得就天天去洗肠，洗得干干净净。嗯，好多人还吃抗生素啊，把大肠里面那些细菌叫大肠杆菌， 嗯， 全部干掉。 嗯， 干掉以后你才出现什么问题了？ 化不了了， 没精了，突然得白血病了，骨髓不造血了。所以你想，被我们视为最肮脏最恶臭的那个地方，它的另外一个角色是什么？是 炼精化气， 是化精的地方。所以我们老说这个腐化， 嗯， 有的是都在腐，腐了以后外界微生物帮你分解啊发酵，它在化。但是呢，化的好的就是什么？就好像我们酿酒做酱，就酿出来东西还闻着稍微有点臭，吃起来特别香。 嗯， 化的不好，就是酿这壶酒酿成醋了， 本来是酿酒，一喝酸不唧唧的，酿成醋了，这叫什么？没发酵好。还有人做酱，我不是说我一个老师吗？东北人，黑龙江人，老怀念自己老家那个酱，结果在北京也如法炮制，结果闹了一锅臭汤子，根本就没做成，这叫什么？这叫腐败。 哦，腐化失败。 就是腐化失败， 哦， 没闹成，叫腐败。我们今天老说人腐败分子，什么叫腐败分子？ 怎么做一个优秀的腐败分子呢？稍事休息一下，马上回来。不扭曲，不变形，知道自己是谁，从哪里来，到哪里去。上古时期的生命智慧，《黄帝内经》帮您轻轻松松活到120岁。重新发现中医太美，依然是向厚朴中医学堂堂主徐文斌老师请教。刚才讲到腐化与腐败啊，腐败呢是指腐化失败的产物。 哎，对了，酱没发酵好叫败酱 啊， 不是我手下败酱， 对， 是那个酱油那个酱 啊， 失败的败， 对， 那个味道是一种恶臭， 嗯， 就根本就唤不醒你任何食欲，也不会让你觉得吃得香。所以中药里面有个草叫败酱草， 嗯， 那个草的味道啊，就是跟那个没发酵好那个失败以后变得恶臭的那个酱的味道是完全一样的。 嗯， 败酱草是一味中药，这就是说腐化和腐败的关系。也就是说，人如果吃一些发酵的非常好的食物， 嗯， 不管它是肉食或者是植物，非常有助于体内的就是这种肾精的转化， 嗯 啊，帮助你去消化食物。我们肠道有两个肠子，大肠和小肠， 这有什么区别呢？ 你看《黄帝内经》说得很清楚， 嗯， 小肠是泌别清浊，就是你从胃 嗯 吃进来的东西到它那儿， 嗯， 清浊分开了， 嗯， 然后说小肠者，受成之官，化物出焉，看见没？提到了一个化， 对， 是吧？就是猪肉变人肉， 对， 这所有的我们分泌的胆汁、胰腺那些消化酶都在小肠里面， 嗯， 把那些吃进的东西给化掉了，这是第一道关。第二道关，大肠者，传导之官，变化出焉， 嗯， 变化出焉，你看，又一个变，一个化。我给讲课的时候，我就问学生，我说人为什么要长个大肠？ 对啊，又不是做光生的装屎的。 对，就是说你吃完，既然小肠泌别清浊完了， 对啊， 啊，清的吸收到体内啊，然后呢， 浊的 吹到 大 肠， 对， 你直接弄个口，啪，挤出去就完了。你留那么长一个大肠干嘛？你知道大肠有多长吗？大肠是又粗又长，小肠是九曲回肠。 对， 大肠从哪开始？就从那个盲肠开始。 嗯。 大肠和小肠的接口是回肠接口， 嗯， 那儿有个叫阑尾， 嗯， 啊，那有个小盲端封闭的那么一个阑尾， 嗯， 从盲肠开始，升结肠、横结肠、降结肠，到直肠、到肛门，整个就盘绕肚子，这么就像一个几何的几， 嗯， 啊，人为什么要长这么个东西？ 有意思，这个问题问得非常深刻，很深刻。 之所以长这么个东西，就留着那些所谓被你认为是糟粕的东西在那儿干嘛？ 发酵， 在那儿发酵，在那儿寻求变化。如果你有好的变化，那你就什么精充血足，很多你的所谓的肾精都是从那儿化生的。但是如果你腐化没腐化好，变成腐败了，很多所谓的肿瘤、恶性肿瘤也是从那儿变化出来的。所以你想想这个大肠有多重要。你如果把大肠切了， 嗯， 那完了，你只能靠你小肠里面那个接受那些胰腺，你自身那个酶， 嗯， 去化东西， 嗯， 这样就是完全依靠你的肾精去干这个事儿， 嗯， 你有个大肠存在呢，你利用外界微生物天赋的啊，自然给予的这些微生物，帮助你在这个发酵过程中去化一些食物， 嗯， 大量节省了你的肾精， 嗯， 所以有大肠的人。比没大肠的人肾精足，大肠工作好的人比大肠工作不好的人肾精足。 大肠是对应的是心肺， 肺， 对， 肺， 对，所以 肺和大肠是肺的妈妈。什么叫金生水？就是说肺是水之上源， 对， 肺有一个帮助肾啊，就是生化，就是生产出自己体液的功能， 对， 而人们往往忽略这个大肠， 大肠也是属金的， 大肠也是帮助肾去产生金化气，把金再化成气的这么一个重要的扮演母亲的角色。所以你看我们经常说这个子午流注啊， 嗯， 子午流注里面大肠工作时间你猜几点？早晨五点到七点 啊，五点到七点， 下午五点到七点肾 啊， 所以好多人说早晨 嗯 五点到七点起来就冲厕所就拉肚子， 嗯， 叫什么五更泻， 嗯， 或者叫肾泻， 嗯， 很多人叫肾泻， 嗯， 用这个治疗五更泻还必须用补肾的药， 嗯哼， 啊，用什么补骨脂啊、乌珠鱼啊、肉豆蔻啊这些药， 嗯哼， 就说明这个大肠这个腑这个腐化的地方跟肾有直接的关系。 我以前听说一个消息，就我以前很多年前呢，是我爸还是跟我谁说，说一早上把这个屎拉了之后嘛，一天没力气。我当时呢还觉得很好笑，现在看过来有点道理的哦。 泄气了嘛，所以现在人好多人洗肠子啊， 嗯， 就是完全就不要这个外界微生物帮我忙，就把那些精啊化精的可能性全部洗掉，滥用抗生素的结果，也就是把有益的大肠杆菌全杀掉。 哎，那五点到七点，既然是你说叫五更泻的话， 嗯， 那拉粑粑什么时候拉呢？ 随便。 那五更到七更要拉了怎么办呢？ 成型便，便完了以后很舒服，这正常排便。 嗯， 我说的五更泻叫洞泻，跟那个开了个洞一样，哗一下就一泡黑水全出去了。 哦， 就是说腐败了，没腐化， 哦， 没腐化好，腐化好就是什么？生精了， 就没马成形。 为什么你看到是马成形，你没看到是什么？就化生精气。 嗯， 所以我们现在一宣传的吧，就是对这个所有的细菌恨之入骨。你看现在电视广告卖什么洗涤用品的， 嗯， 你说哇，我们孩子手里面有多少细菌， 嗯 啊，这对孩子怎么不好，赶紧用某某牌什么肥皂香皂把他们全杀死。我告诉你，谎话重复一千遍就是真理。就慢慢就给人灌输一种思想，就是什么呀，细菌是我们的死敌， 嗯， 我们一定要把自己心里闹的这个从里到外闹得干干净净， 嗯， 我治疗很多强迫症人洗手都洗秃噜皮， 嗯， 在日本还是发明一种药，说嫌这个大便味儿臭了难闻，就吃一种药， 嗯， 就让大便没味道。都变态，还有人就是天天去洗肠子， 嗯， 就觉得这个肠子里面这个有点这个屎，就觉得很不对啊， 嗯， 很难堪， 嗯， 这都是叫什么？伤害自己的肾精。 所以农村呐，啊，有个沼气池啊，这是很有用的。 哎，就说起沼气池了， 嗯， 你看古代啊，都用的这个天然的这个农家肥。 对， 它其实是一种循环， 对，和谐共生嘛。 这种农家肥吧，它不能用生肥， 嗯， 就是说直接排着新鲜的那种粪便，它不能用， 对， 它必须就在那个粪坑里面自然在那儿发酵，而且自然也很有意思，它在这个坑里面放时间长，它上面会结成覆盖的那种皮子，老百姓管叫粪皮子，就把它盖住了。 嗯， 就起到了一个很好的密封效果， 嗯， 然后在里面发酵，发酵完了以后再运出来作为农家肥去使用，去给庄稼施肥。 嗯， 这个道家讲物无美恶， 嗯， 你说很多人都厌恶这个说粪便屎尿， 嗯， 这么污浊，这么干，这么不干净， 嗯， 可是庄子说过一句话， 对， 道在 屎尿中， 屎尿中，是吧？ 嗯， 你看我们那会儿在这个乡下，就是我没赶上插队那一段，但我在农村待过，这农民就把这个发酵好的肥运到田里以后，掺上黄土，然后搅拌均匀以后，就端一个簸箕， 嗯， 为了撒肥均匀啊， 嗯， 就拿手抓着这个土和粪便 混合物， 就混合物一边撒一边，人家很坦然啊，没什么觉得不干净，我们现在就觉得这个东西就肮脏污浊的不行，然后呢，就是这个现在就是又发明了这个所有现代化的东西叫抽水马桶，可是你要知道，老闻着那种有腐臭味的人， 肾精足， 肾精反而足。我们现在老闻着香水味的人， 嗯， 肯定就缺一门东西。 所以啊，我认为某种程度上来说，北京的胡同串子是比较有生命力的。 没错。 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每周六周日晚11点到12点，梁冬和您一起打通身体奇经八脉，探讨上古时期的生命哲学。这里是中国之声最新鲜的文化节目国学堂。重新发现中医太美，继续回来到国学堂。刚才呢和徐老师啊聊到一个话题，就讲到是说这个道在屎尿中哈。 嗯， 其实您这话一说呢，就是我觉得说他让我想起一本书，叫做《疾病的隐喻》啊。这本书里面呢，讲的就是说，任何的疾病啊，都后来被赋予了某种的隐喻的意味。其实我们对于身体也是有爱恨憎恶的。 嗯， 比如说我们觉得说眼睛啊、脸呐、这一地方呢，或者胸部啊是美好的，大便呐、或者齿毛啊是肮脏的。其实这里面代表了某一种的有趣的、值得探讨的话题。 就是我们那会儿住集体宿舍嘛， 嗯， 我们有个同学啊，这个洗脸和擦脚是一块毛巾， 对呀、同时一钢耙，洗脸有马卡，四川话。 后来我发现毛主席洗脸洗脚也是一个毛巾 啊， 而毛主席有个理论说什么 啊， 脚比手干净， 对， 你手一天抓乱七八糟抓多少脏东西。那脚不就是被那个布或者袜子包在那儿？ 对啊， 但是那儿在发酵，味道不好闻。这就说一个，就是这个憎恶或者是有分别心。 嗯， 这说起这个，就是这个我们说这个腐臭这个味道来讲，中医使用很多药物， 嗯， 是动物的粪便。这在几年前是被那个某个大学教授啊。研究什么马列主义哲学某个教授攻击的， 嗯， 说你们他妈中医怎么能用动物粪便呢？啊，这不就是很肮脏很那什么的？ 嗯， 动物粪便里面有什么？有蚕沙， 嗯， 就那个蚕宝宝拉的屎， 嗯， 有夜明砂，还有一个五灵脂，五灵脂是寒号鸟的粪便， 嗯， 这都是粪便啊，你知道吗？古代还用童子尿作为药物，古代还把那个甘草啊， 嗯。 就放到那个粪池子里面， 对， 然后浸泡多长时间，然后再用它来做药。你知道治什么病吗？治疗人元气快脱的时候，就吃什么拉什么， 嗯， 就根本固摄不住， 嗯， 他就为什么固摄不住？肠道里面根本就没有菌了，就现在就是我先用抗生素， 嗯， 把那细菌全把你身体里面的有益菌无益菌全干掉。 嗯， 然后我再给你喝某种什么什么药，什么双歧杆菌让你去长，在古代是唯一的方法，就是利用这个，用这种腐的或者是能化的东西帮助你重新培养出来这些有益的细菌。他这个观点啊，就是说粪便的问题，其实你想一想啊，抗日战争时候日本人用毒气， 嗯， 用毒气弹， 嗯， 打贺龙就中过毒气弹， 对。 毒气弹一打来，你知道八路军战士怎么办？ 怎么办？躲到粪池里去， 撒一泡尿 啊， 捂在嘴上， 对， 撒到毛巾上， 对， 捂在嘴上， 对。 你到那会儿你捂不？ 捂啊。 你嫌那个尿脏不脏？ 自己的尿还可以吧？ 这不是自己尿，别人的也得捂。为什么？ 啊， 两害相权取其轻。 对， 对不对？一个是死，一个是活，你选择不选择？在那会儿那个特定条件下，你还有那种分别心吗？ 嗯。 再一个，红军长征过草地的时候，先头部队过草地有粮食吃，可怜的红四方面军过了三次草地，头一次跟着走了，然后呢，张国焘让回来，又南下，然后呢，南下待了一年多，又没待住，又跟着二方面军一块儿再过三次过草地，没有。粮食吃怎么办？ 嗯， 你知道红军怎么写的回忆录吗？ 对呀、啊， 就从先头部队拉的粪便里面扒拉出青稞吃，这都是正史记载。你吃不吃？是不是？这就是说我们在特定条件下，当这个东西对我们的身体有治疗作用的时候，当然就用。古代用铜便，你知道干什么用吗？ 嗯， 治疗淤血，特别是外伤导致的淤血。所以古代那个监狱做监狱啊， 嗯， 蹲监狱不是要打100沙威棒？ 对啊， 你要是给人家狱卒钱， 嗯， 这100沙威棒打下来， 嗯， 打得皮开肉绽，伤表皮不伤里边。 对， 你要没给人钱呢，打你个半死 啊， 表皮还不破。你要给人钱呢，挨完打以后啊，人家能给你送2碗铜便，就4岁男孩尿的那个尿。 这碗尿喝下去以后，马上这个犯人就尿血，就他身体里面那些淤血 啊， 就通过小便就排出去了，就活血化瘀，这么立竿见影的效果。如果你不喝这碗，那你就等着去淤血感染，然后化脓，白血症死掉。所以这个铜便历来是被用为活血化瘀药用。你到现在科学发现什么了吗？ 发现什么呢？ 从尿里面提出一种酶 啊、 哦，你知道治什么？ 治什么？ 抗血栓啊。 所以那老血栓的人应该可以点这个 了。当然了，你看用科学的方法从尿里面提出酶，这就是一喝就是科学。我们古代没提炼直接喝，这就是不科学。那叫我说这尿激酶就是精品尿呗。 啊 你说这个是不是道是不是在食疗中？另外说的，我们说的啊，你说这个尿的问题还有屎、 嗯、 历史上有两个著名的人没有这个就是这个腐臭的屎他就没活下来。 哪两位啊？ 第一个卧薪尝胆那个勾践 啊， 你们都知道卧薪尝胆， 对， 那是后话。他有资格卧薪尝胆还是好事，那是什么、 嗯、 夫差把他放回去了， 对， 是吧？他才十年休养，十年生息， 嗯， 卷土重来。 嗯， 在没放回来之前，他就是在吴王手下当个奴隶， 嗯， 就整天伺候。你知道吴王怎么就动了恻隐之心把他放了吗？ 就是当时他帮他尝一尝他的便，是吧？ 他病了， 嗯， 我告诉你，人的身体特点啊，拉屎若不臭，吃饭必不香。 哎，很押韵啊！ 很押韵，何止押韵？这个人要是拉屎没有味道，或者是拉屎反而出现了这种甜味儿 啊， 那这个人必得大病。所以夫差病了以后， 嗯、 这个勾践就侍奉在左右。有一天，他去尝了夫差的拉出来的粪便 啊， 然后说：“哎呦，恭喜大王，您要好了。”他说：“我为什么好了？”他说：“您拉的屎。”有那种臭的味道，这叫正味儿。哎，果然夫差就好了，这件事儿把他打动了，然后就把他放回去了。这叫什么？含垢忍辱，大丈夫，是吧？有了这个，才有后来那些事儿。第二个人吃粪便的，你猜是谁？ 忘了。 孙膑。 哎，孙膑怎样？ 田忌赛马那个， 对， 指挥田忌赢的那个孙膑， 对， 孙膑和庞涓都跟鬼谷子学兵法， 对， 这个庞涓先出道， 嗯， 到魏国当了这个将军， 嗯， 后来呢，孙膑傻呵呵也去到魏国投奔他， 嗯， 没想到这个庞涓是个小人， 嗯， 嫉妒这个孙膑才学比自己高，然后就设计陷害孙膑， 对， 啊，把他关监狱里，还给他上刑，把他两个膝盖。那个髌骨给弯曲了，孙膑为什么叫孙膑？就那个髌骨的膑。 嗯， 结果呢，就成了个什么？就成了个残废人。 嗯， 孙膑一看这么下去，自己要完蛋了。 嗯， 然后怎么？装疯卖傻，假装疯了，假装疯了以后，把他关在猪圈里边。庞涓去看他的时候，孙膑怎么？拿个猪屎往嘴里抹。庞涓看到这儿说：“哦，这厮真疯了。”然后才放松了对他的这种看押，后来呢，孙膑才有机会逃出这个魏国，最后才有那个马陵道报了这个大仇。 我说中国古人真不容易，你看我们古代历史宣传的都什么样的人啊？ 这就说明了一个问题、 嗯、 啊，就是说我们当读到这《黄帝内经》说肾其秀腑的时候，我们就应该想一想。被我们认为是很多污秽肮脏的东西，它是不是就那么对我们人体就无用或者是有害？ 嗯， 所以我说喝牛奶就是成人喝牛奶我不提倡啊、 嗯， 但是酸奶可以喝。 嗯， 为什么？ 它腐了， 腐化的挺好，是吧？ 嗯， 它好喝。我们上大学那会儿，北京有一种瓷瓶的那个酸奶。 对对对对对对对。 哎呀，真好喝！但是那会儿这个钱不多，现在有钱了，一喝、 啊、又不对了， 不是那味儿，不知道什么加了蜂蜜加，反正就不是那个味儿，反正 很可惜， 很可惜 啊！ 发酵以后牛奶就可以喝了， 嗯， 很多茶我们说，哎，绿茶，我不建议大家喝，哎，发酵以后可以喝，这其实都是我从节约肾精的角度上替大家考虑问题， 所以闻闻这种味道，经常吃点什么腐乳、臭豆腐啊，吃点醪糟，或者喝杯发酵以后的黄酒啊、烧酒，其实都能帮助你身体很好的去化。 哎呀，所以腐化未必堕落，腐化呢就往上向上化也是一种化，是吧？ 嗯， 好了，稍事休息一下之后马上继续回来呢，故善为脉者，马上回来。从医学到哲学，一样的黄帝内经，不一样的新鲜观点，梁冬、徐文斌一起发现中医太美，重新发现中医太美。大家好，欢迎继续回来的国学堂，依然呢向徐文斌老师请教。刚才呢我们讲到了，用一大帕的时间呢讲到腐这个字哈，原来这个简简单单的一个被我们认为是腐的，甚至引发不美好联想的，居然有那么大的功德哈。 那年唐山大地震， 对，您再说。 嗯，唐山大地震呢，就是正好是7月28号， 对， 正好是暑伏天， 对， 最热的时候。那年我10岁， 嗯， 我的留下的印象就是那年我在大同，我们没菜吃， 嗯， 以往夏天都特别菜，菜到哪儿去了？ 嗯， 都支援唐山了，然后这唐山的伤病员陆陆续续安排到全国各地。但是你想想，在那种酷暑天，在唐山抢救伤员，在废墟里抢救人的那些解放军官兵或者是人民群众，他们最难忍受的是什么？ 那个腐腐的味道是不是啊？ 尸臭。 哎呀， 就是那种酷热，而且你知道地震完了往往都是下雨， 对， 下完雨把尸体一浸泡，然后第二天太阳一暴晒，那个尸臭啊是我闻见过最难闻的。 你还闻过？ 在下是个医生啊。 OK， 好，失敬失敬。 所以很多人呢就闻到受不了这个尸臭以后呢，你就说你看那会儿照片，戴个口罩，戴口罩根本没用， 嗯， 根本没，戴防毒面具估计还可以， 嗯， 所以很多人都中了这种尸臭带来的那个毒， 嗯， 好多人就皮肤开始出现溃烂， 嗯， 这叫尸毒啊。 嗯， 我看唐山所有报道里面只有一个班的解放军官兵没有中这个毒。 他们怎么办呢？ 他们有个老班长是农村来的， 嗯， 农村来了，他们就老家，就是他们父母可能这种说教就说，这个粪， 嗯， 就是人的这种粪尿的那个发酵以后的那个臭气， 嗯， 能够治什么呀？能够解尸毒。 哦， 所以他带领他这一班的战士，就是去抢救之前，那会儿那茅房都是那种露天的嘛， 嗯， 啊，蹲坑，屎尿都在后面一个坑里。把那个粪便搅开，北京有个话叫搅屎棍子， 对， 搅屎棍子干嘛呢？就是把那帮助那个充分发酵的，然后全班战士去闻，闻完以后再去抢救那些尸体，甚至去跟尸体抬啊什么接触，那尸体留下来那些液体啊，滴在你身上你就溃烂，只有这一班战士得以幸免。所以你说这叫中国人的智慧。 哎呀，还真得感谢徐老师，您给我们揭开了历史真实的档案的一页。 所以那个中国，我刚才说了，我们把甘草放在那个粪池里面去浸泡，你知道治什么？ 治什么？ 治瘟疫。 哦， 瘟疫这种毒也是微生物啊，或我们叫或者叫病毒，它也是一种非常厉害的那种邪毒。 嗯， 能够克制它的呢，就是我刚才说，我们用到了很多。比如说用蝉砂， 嗯， 蝉砂是治疗那种霍乱吐泻， 嗯， 就拉的不成样子的，非常好的。 就蚕宝宝的， 蝉宝宝的 屎， 蝉宝宝屎。现在还有用的一种茶，吃茶叶的小虫子的拉的屎， 嗯， 你不能因为它是屎，然后就说啊屎不好，它要能救人的命，它就是好东西。所以这个人中黄或者是人中白，人中白是人们就是小便池里面有那个尿碱。 对， 现在见不到，现在尿完都冲了。 嗯， 那种陈旧那种小便的墙上都有一种白色的那种 碱， 碱，这种碱是一种硝。 嗯， 因为人是蛋白质组成的嘛， 对， 所有蛋白质里面都有氮。 嗯， 这个氮就是分解以后呢，就形成一种硝，这种硝呢又是制造火药的。 嗯， 就是我看 芒硝嘛， 是那种硝，火硝。 嗯。 我看八路军那会儿搞自己的兵工厂， 对 啊，就制造土地雷、土手榴弹。咱们那会儿没有硝， 嗯， 没法提炼那种高纯度的硝， 嗯， 只好去收集这种尿碱制成的那个， 把农村的那个化粪池全给刮一遍。 它是制造火药的那种比较好的原料， 嗯， 同时它也作为药物啊，药物来说它也是一种火性特别大。我们管这种尿碱提出来的这种药物叫秋实， 嗯， 秋实呢也能治疗 秋天的秋实， 哎，秋天的秋实， 梁实秋的秋实吗？ 梁实秋。不是石头的石 啊，秋石啊， 秋石， 嗯， 这是一个很好的药。山西呢有一个非常著名的药， 嗯， 叫龟苓集， 嗯， 龟是乌龟的龟， 嗯， 苓是年龄的龄， 嗯， 集是那个集贸市场那集， 嗯， 啊，集合的集， 集结号的集， 集结号的集，这个是咱们国家非常好的一个最早的用的这些矿物药，就是那种集合道家炼丹技术的做的一味药，龟苓集啊。能够滋补肾精，延长人的寿命，里面就用到了秋实。然后你要说这个腑的不好，或者是这种粪尿不好，那也就没有这些药。 我听说有一味药是把牛黄还是什么的放在那个竹筒里面，然后拿到那个粪便里去浸泡。 有 是什么？那是什么东西？ 我见过的是甘草，牛黄是不是泡进去？我不知道。 嗯、 所以这个药叫人中黄。 对 啊，人中白有人中黄。这就是中医利用这种五行的理论治疗的这些相关疾病的一种理论实践和方法。 嗯， 就像上次我说那个红叶老师治疗那个白崩，哎、 嗯， 为什么叫加个药引子加臭豆腐、 嗯， 都是一样的道理啊。 哦，哎，我曾经听说过有一些人每天还喝自己的晨起的第一遍尿，说是有治疗身体， 有这种疗法， 嗯、 有这种，还有我还真见过这样身体力行的人。 对。 但是我个人认为啊，是药三分毒啊，不没得了那个病就别去用那个药啊，在医生指导下， 对对对，只做这个故事讲述，请大家千万不要模仿啊、 嗯。 好，下面一段开始了哈。 好，我们讲最后一段，终于快结束了。 哎，故善为脉者，警察五脏六腑一逆一从，阴阳表里，雌雄之际，藏之心意，合心于精。 这段呢是最后一个总结的段，你看《金匮之言论》这一大篇，我们讲了先从天有八风啊，人有五风讲起，讲了这种四季变化对人的影响啊，东南西北刮了不同风对人影响，后面呢就开始罗列这个五行啊分类对人的影响，最后呢就是说我们讲了天讲了地，最后落实到什么人， 嗯， 那你怎么去把握这些天地变化对人最后有一个总的影响，也就是说合力，合力怎么把握，怎么把握， 嗯，故善为脉者，警察五脏六腑一逆一从， 所以把握天地对人影响最后落实到人呢，就是去把他的脉啊、 嗯， 我们说了解一个人就是我把准了你的脉了， 对 啊，说句不好听的，说你翘一翘尾巴，我知道你拉什么屎。 嗯 啊，善为脉，所谓善为脉者，就是比较善于就号脉的人。 嗯 啊，通过脉象呢，可以能够体会到内在的五脏六腑的变化。 嗯， 你看这个察谨是严谨的谨。 对， 察警察的察。 嗯， 你看那察怎么写？ 记字有点像，是不是？ 对呀、啊，它本身就是个记的， 加个马个头。 哎，我去日本访问的时候，我特别注意两个字。 对， 警察所。 对， 相当于我们的派出所。 对， 比警察所高的，你知道叫 督察所是吧？ 警视厅。 对，它们什么关系呢？ 一个市，一个察。 对。 哼。不一样， 警视厅警察所，对对对对对， 对不对？ 对， 东京警视厅， 对， 位置很高，具体办事叫警察检，不是检查的查，视察的查，所以我们经常说视察。 对， 你觉得视察有区别吗？ 嗯，有意思，那有什么区别呢？ 通过号脉， 嗯， 去把握五脏六腑的变化，绝对不是切开人的肚子去看， 嗯， 是吧？所以用肉眼看到的东西，你可以用看，你可以用见， 嗯， 就是那个看见的见， 对， 你不能用视， 对， 也不能用察。 士和茶都带一个什么部首？ 士字边。 都带个士字边。所谓士 是吧？ 都是在通神的状态下感觉到，绝对不是肉眼看到的东西。 对。 啊，我们要说这个视而不见，听而不闻，那个视啊，是就是说我在入定的状态下，我没有体会到，没有感觉到什么什么东西。我知道的就是道家修炼啊，他有一个考察学生的方法。 嗯， 比如说咱们俩晚上了开始静坐，今天晚上正好也有月亮。 嗯， 那么就静坐半天以后，我们是在一个密闭的没有窗户的屋子里面坐。 嗯， 坐了也不知道天昏地暗，不知道多长时间，然后就老师问你， 嗯， 月亮在哪？你想你在一个密闭的屋子里， 你大概知道方位吗？ 你也不知道坐了多长时间， 对， 月亮是在动的呀， 对， 是吧？月上柳梢头，人约黄鹤沟啊，要一轮满月从东边升起啊，这是半夜上了中天了， 嗯， 那一轮新月呢，一轮残月呢，都不一样， 嗯， 也就是说。在你肉眼看不见的情况下，你能不能感觉到月亮的存在， 嗯， 并明确切指出它的方位？答案是能。 你真的目睹过，你见过这样的人？ 当然了， 嗯， 要我给你讲， 嗯， 然后你坐那儿，老师说月亮在哪儿，你一指，好了，考试通过，你可以去练下一级。所以你看啊，在《扁鹊仓宫列传》里面，就司马迁记载扁鹊， 嗯， 说他跟长桑君修炼， 嗯， 啊，扶上池水，然后呢跟他去吃一些药，然后传授给他的那种上古传承的典籍，就把扁鹊培养到最后。扁鹊什么样呢？达到什么程度了呢？ 达到什么程度呢？马上广告回来。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最新鲜的文化节目国学堂，辅佐中国文化发扬光大。重新发现中医太美，继续回来到国学堂。刚才呢，徐老师留下了一个我们大家都很关心的问题：扁鹊经过修炼之后，他达到了一个什么样的程度呢？ 这个司马迁写的《史记》啊， 嗯， 叫《史家之绝唱》， 嗯，《 吴韵之离骚》， 对， 是指他文辞优美。 对， 他现在看来呢，我们更看重是他是一部信史。 嗯，还是比较真实的， 是竹石的， 对 啊，是保存了很多古代真实的东西， 对， 通过现在考古挖掘，然后再去挖出很多汉简啊、秦简啊去验证，一看说的完完全全符合， 对， 所以司马迁在说扁鹊出师，达到出师那状态的时候说什么呢？ 嗯， 说扁鹊可以试。视啊， 嗯， 就我们说那个视察视，视见， 嗯， 就是看见的见，原意方人，就他能够视见墙那边那个人，这个视就是我刚才说那个状态，是在通神静坐的状态下能够感觉到墙那边那个人的存在。 嗯，实际上这样记载的。 对，实际上记载，甚至说能够描绘出那个人长什么样，穿什么衣服，这叫出神。这叫入化。 嗯， 可是我们现在不识字啊，你看见这个视就是啊， 电视的视， 电说哦，扁鹊有透视功能，像 X 光机啊，能穿透墙，这叫什么？匪夷所思。 嗯， 匪夷所思。人在出神有两种可能，一种是修炼出神， 嗯， 再一个就是什么，病得快死了要出神。 嗯， 我治过一个病人，就是他在家病着吧，然后他爸他妈出去买菜， 嗯， 那买菜买那个菜多少钱？ 嗯， 他说家里人跟他聊天说，哎呦，今天可能西红柿要涨价了，涨比如说1块几了。他说没，还是1.3块。然后他妈买菜回来以后，就跟他说，啊，今天西红柿也1.3。他说你怎么知道？他说我跟我妈去了。这叫出神，就是人在身体在屋中。那个另外一种感觉的能量在外面，所以这个视和察都是我们不用肉眼用心去体会到的东西。 嗯， 当你手摸着别人的脉的时候， 嗯， 大夫要什么？古代没有表， 嗯， 要数息。 嗯， 什么叫数息啊？ 不是数那个病人呼哧呼哧那个呼吸，是自己调息。调息干嘛呢？一个是根据我的呼吸节奏了解他脉搏的快慢，一般人的脉叫一吸四至，就一呼一吸之间他的脉跳四下，低于四下三下我们叫迟脉，高于四下高于五下六下我们叫硕脉，就是数学的数。另外数息是干嘛呢？就是我们说那个扁鹊入定的那个状态。所以司马迁记载扁鹊说，可以施箭源于方人，以此试病，用这种方法去给人试病啊，静见五脏增结，没打开肚子啊，但是你有什么病我都知道。所谓叫望而知之谓之神。然后说他特以诊脉为名耳，但他不是老是表现我有特异功能啊，我给你看病，他是号脉。 这事儿啊，以前我听你讲呢，我觉得有一半真一半假。最近我真的体会过之后，这样的情形之后哈，徐老师，我真的相信 了。其实大家呢，都可能做过梦或者有过什么类似的这种就是体验。我有一次啊，就是我早晨我八点起来就要上班给人看病了。我上班走的路上，我突然就想起一个我半年前看的一个病人。人姓赵。我突然想起他，我说哎，这个人有段时间没来，不知道他怎么样。等我一进办公室门， 这个人出现了， 那人就坐那儿等我，他也没预约没挂号，他临时有点疾病，就反正就来了，就生闯进来。是我看见他了吗？ 我在一周以前，有一天我在马路上突然想到以前的同事。我想这个人到底在干嘛呢？刚一抬头这人迎面走来。 哎，你看，这就叫我们被我们忽略了很多的东西，就是老天赋予我们的很多先天的本能，它是很神奇的。但是现在呢，就被后天的一些技术手段啊，或者我们后天那些自以为很怎么怎么着的意识给蒙蔽住了。当医生的修行到一定程度的时候，能够入定，能够静心的时候，他能体会到很多东西，包括后来我们说的传之玄之又玄的那个玄思诊脉。就是男女授受不亲嘛，人家贵为公主皇后，不能让你一个这个小小的破大夫啊来 摸来摸去 的，所以就在那儿搭根线。他就是搭根线他也有动静，是吧？他就是不搭根线躲在那个帷帐里，我靠我那个本事感觉他一下啊，这就是。但现在的这些东西，孤妄听之，孤妄言之啊。 对，那您刚才讲的那个柿和茶有什么区别呢？ 茶带根剂 啊，对， 带根肉， 对 啊。柿是什么？完全不接触。那茶呢？还摸着肉，知道吗？ 哪个茶？茶哪个是肉啊？ 祭祀的祭上面这面不是个肉吗？ 哦，对对对，像月子那样的。 哎，上面是个肉，祭祀是要用肉的嘛。你拐成茶以后，它还有个肉的接触。 对， 所以号脉有肉的接触 啊， 这叫茶。 对， 我干脆不摸你的脉，试剑，那叫试。所以这个试要比茶高一级别。 哦，警示比警察更高。 警察是接触具体，他们叫什么事主，是吧？接触事主和抓贼的，是要叫茶。那个控制警察不要亲自下基层的，叫试。试和茶不一样。 你每次想明白这些事儿之后，是不是会觉得很嗨呀？ 特爽，有点通神的感觉。 对呀，这终于又明白一点事儿了。 又明白一个汉字。 你经常看见徐老师一个人在街上走的，你觉得他很无聊吧？其实人家爽着呢。一个人在街心花园里嗨着呢。好，过警察五脏六腑，一逆一从，阴阳表里，雌雄之际。常知心矣，合心与精。 这就说到了一个脉象。脉呢是我们能摸到的血管的搏动啊，就是动脉的这个搏动。 对， 我们经常说，我们说中医讲气，你看不见气，体会不到气，但是你可以去摸一下它身体的温度。 对， 哎，热的地方叫有气，凉的地方我们管它叫没气。 对， 这叫胃气。保卫的胃。另外一个更容易理解的呢，就是我们这个血管的搏动。我们除了心脏搏动以外，跟它同步啊，斜的，那个斜啊， 协同效应的斜， 哎，斜的那个东西就是动脉。它在跳， 那也是一种气，我们管它叫营气。 嗯， 号脉号的是什么呢？我们说号脉，摸这个动脉搏动，号的是营气。但是医生还要摸身上的其他的部位啊，包括有的人左半边身凉，右半边热啊，有人上面热下面凉啊，有人上面凉下面热，这号的是胃气。 嗯， 我们管它叫持符诊，就是摸一下人家的胳膊啊，皮肤，这都是古代的这种查， 嗯， 都是要肉挨肉接触的啊。这个脉它跳动的那个样子，我们给它起个名儿叫脉象。 嗯， 这个象是单立人的象。 嗯， 就是说我有脉在那儿跳了，它是个客观存在。 对， 但是同样这个脉在那儿跳，不同的人摸完了以后得出的结论不一样，这就是说脉象不同。为什么不同？ 因为摸脉的人， 摸脉的人不同。 对 啊，简单来说，你同样一张 X 光片， 嗯 啊，不同大夫看， 对， 得出结论不一样啊。这个说结核，那个说癌症啊，那个说就是个一口痰堵那儿了。 嗯， 为什么同一张片子会得出不同的结论？那么谁更接近于真相呢？那最后我们说开胸验肺啊，看看到底是什么。这就是这个脉象，谁更接近于那个真相，那说明谁的诊断水平就高。它跟你那个脉那儿跳没有关系，更取决于主要因素的是那个号脉的那个人。 嗯， 所以想学好中医，必须要提高作为医生的那个人的那个素质修养，提高他那种敏锐的感觉，敦敏。如果他感觉不了，你就是把那个脉，我们以前搞科研做过脉象仪啊， 嗯， 就把那个脉的波动啪反映在图纸上，这高这低。我心说了，你看这个像，看到那画在图纸上那些曲里拐弯的东西，不同人得出结论还不一样。 对， 与其你跟那个客观东西较劲，你不如提高一下主观的修养。 对， 是吧？ 嗯， 所以这个紧察为脉，善为脉者，指的是那个有修养、有修炼的人， 嗯 啊，而不是说我们山自个儿手还冰凉呢，搭人的脉， 嗯， 耗了半天，耗不出来。 这话说明啊，真的不要怨天尤人，你是多大的料，你就会碰见什么多大的事儿，是吧？就像最近我老喜欢跟大家说的，在你没有修炼好以前，最好的事物迎面而来也会擦身而过，因为你根本兜不住。 或者本来是个好事，也能让你做坏了。 对 啊， 所以今天呢，这句话呢可以和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共勉。好了，感谢大家收听今天的国学堂，我们下期同一时间再见。谢谢徐老师，谢谢。 不客气。